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待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沉睡，他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 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孙烈成开开门看看，没人听窗根，把门又关上了。队长，不是青马坎的人，不是杜立三，又是谁？当然了，我也是仅是猜测，是推理，也可能把人家给屈望了。但愿不是他们干的。 好吧，大哥，你知我知，对外人再不要提起这件事来了。 我知道事关重大，我怎么能跟别人说呢？ 第二天早晨，张作霖开会，要求所有的人加强戒备，以红罗剑为例，不要受了人家的偷袭。这是一。第二，子弹没了。自从把于毅干掉之后，得了16门小撸管炮，除了眼前的有点炮弹，剩下的炮弹也都叫人拉走了。他们是指着干仗过日子，没有枪支弹药，什么也玩不转。这个问题必须立刻解决，让大伙出主意。后来孙烈臣提出来，队长啊，事到如今啊，咱得有求于人呐、啊。您呐、啊，赶奔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去见见桥本大佐，最好上他那儿求求援。人家日本兵营什么没有啊？要说拨给咱们点子弹，那是反手之事。张作霖一听有理，大伙也赞成。就在当天，张作霖领了几个人赶奔饶阳河，到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一报名呀，热情款待，联络官小川少佐接出来了。一见面就乐，哎呀， 张军，你的光临我得他个大大高兴啊，老朋友一样。携手揽腕到了会客室，小川眯缝着小眼睛，张军，你的我的这边来有事啊？太君，我遇上点麻烦。我说这话您懂吧？啊，你的想法我的全懂。我的子弹弹药通通的被我的仇人给抢走了。 哦，萨卡，有这种事啊？ 怪我一时未加防范。你想我手下那么多弟兄，缺了子弹怎么能行呢？我打算跟您提个要求，能否借给我点子弹？ 这个困难大大的，我们的子弹真的是不能随便往外借的，那被大大太君知道了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张德林一听人家不借，太君，你既然不借的话，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，我上哪儿能弄点子弹去呢？ 我得想想啊，这个，小川想了能有几分钟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张飞，你的钱的腰啊，我还有一部分钱，花钱买子弹大大的腰啊，那我上哪儿买去？ 我给你介绍，你得派人到丰田三金路三井洋行，你去找我的朋友啊，我的朋友他可以卖给你子弹。哎呀，我记不住，我得给你写写。 就这样，小川给他写了个地址，奉天省城三金路三井洋行，去找一个日本总经理叫滨地，他那块卖子弹。而且小川呢拿了张名片告诉张伯林，拿着我的片子去找他。我还可以给他去个电话，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。你们只要拿着银子去，买多少他卖多少，我也不背着你，他那个洋行什么都卖，而且偷运军火。张作霖是如获至宝，千恩万谢，拿着小川这张名片回到赵家庙。到赵家庙一说，大伙都乐了，能买着就行呗。张作霖问，咱那库里头还有多少钱？查点来查点去，能有6万银子吧。张作霖说，留下1万过日子，提出5万来，派人赶奔奉天，马不停蹄把子弹买回来。派谁去？那可得派个老成赤重经验丰富的，那一般的人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。选来选去，选到张作相头上了。张作霖就问大哥，您能不能替我跑趟腿？兄弟，我是义不容辞啊，只是我能力有限，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？哥哥，您拿着名片拿着钱，人家小川还给挂了电话了，您怕什么的？只是这件事儿，无论如何得瞒过清政府的耳目，要叫官兵知道了可就麻烦了，因此我才派大哥替我去一趟。好吧，既然咱有困难，我就冒死也应该走一趟，想什么办法我把这个事情也办成了。我给你8名弟兄到了买城之后，车可以叫三井洋行给派车，请他们护送，到时候咱们多给钱呗。我觉着插上日本旗，这玩意保险 对对对，说的有理。张作霖又说，到了奉天住店，不要住一般的小店房，现在奉天有一座了不起的大旅馆，叫大和旅馆，听说是日本人投资盖的，沾日本东洋气儿。清政府不敢袒露，因此你们就住到大和旅馆，包他几间房子。张作相点头，行了，兄弟，你都安排好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你给我八个人吧，九个人就足够了。你本来这事都定下了，张世飞在旁边过来了，嘿，队长，我看九个人的人手太单点了，凑个整得了，我也跟着去。我到那块儿，给坐相大哥打打下手。而且呢，我当年跟我们老当家的杜老盼到过奉天，我那块还比较熟悉。另外，我还会点日本话，是不是办点事都方便呢？张作霖一听啊，要说带着他去是好事，但又担心这个张世飞呀，外号人称叫世飞渣，没事他找事，没事他捅娄子，啊，叫人不放心。我说大哥，算了吧，你在家吧，咱家也离不开人。你这是不相信我呀？我替你办事儿，我还不尽心竭力吗？叫他这么一说呀，张作霖不好说别的了。那好吧，你也跟着去吧。不过你听清楚了啊，一切都得听我大哥张作相的，他叫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哪一个也不准跟他犟嘴。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太能了，我也不是小孩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，我跟着去就是个普通的随员。那行吧，要张世飞不跟着还真出不了事儿，让他跟着倒了霉了。当然这也是后话了，张作相提着五万银子，带着他们几个人化妆改扮，内藏短枪，拿着小川的名片赶奔奉天。他们走了，张作霖没闲着，非要把事情查清楚不可，跟孙烈臣一商议，我去一次青马坎，快过年了，我以提前给我干老拜年为名，我到那摸摸底。孙烈臣说好吧，不过队长啊，你可注意啊，你干老是百物一说，就这杜立三你可得加防范， 我吃的 胖虎非得跟着，不但他跟着，他还带着他媳妇田大丫头，带着孩子。二虎那意思，我老也没回青马坎了，这回让他们看看，我他二虎也娶了媳妇，也生了大胖小子了，让老当家的也高高兴。张作霖点头，带着二虎和小老虎张凯以及几名弟兄，他起了身了。临行之时，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委托给孙烈臣掌管。路上无话，到青马坎，刚到滚中坡鲶鱼嘴，正好遇上巡山查寨的滚地雷。滚地雷是绰号，此人姓周，叫周文志。张作霖跟他认识，滚地雷一看是张作霖，唰的脸就沉起来了。哦，张大队长， 哪阵香风把您刮这来了？请都请不来，自己登门了。张作霖一听这话里有刺儿，就问呢：“大哥，莫非我不应该登门吗？”我说这话不是这意思。我张大队长，你现在肥了，今非昔比呀。现在你的势力不次于青马坎呢，你好了，你把别人都忘了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十天前我们老当家的病倒在床，想你这干儿子想的都要死了，眼看这口气都要断了，派我们少当家的杜立三去请你，都没把你给请来。你说你这架子有多大吧？你别忘了，我们老当家的对你太够意思了。你怎么那么忙？你那身份怎么那么高？少当家的请你都请不来，我叫大伙儿你怎么看你？要说你忘恩负义不算过分吧。这个张作霖凭着话里有话，我干爹病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杜立三多单请过我，我连影子也没见着。张作霖就问：大哥，少当家的什么时候下的山去请我？十天了，算今天整十天，你抓个什么糊涂你？赵德林明白了，心说他妈杜立三这小子不定转什么圈儿。他回来假装说我忙，我没工夫来，你给我干老之间给拴对儿。他妈这下子万不是个人呢。但是到了人家家门口了，再不乐意，张作霖把火压下，就顺着滚地雷说的这一笑：是啊，哎呀，我的确太忙啊，实难分身，所以拖来拖去，今儿个我总算摆脱，这来看我干爹来，可能晚来了一步，还要求各位哥哥高抬贵手。行行行，没说的没说的，知错就行，帮你请吧。把他们众人让进威武大厅，人们过来都跟张作霖打招呼，不过那脸上是皮儿笑肉不笑，全都蒙着一层烟云，跟以往那几次那么融洽是截然相反的。张作霖一看也没什么词儿了，得看看干老啊，带着二虎来到里边，首先见到干娘郑大脚。干娘体格相当好，一瞅张作霖老太太就哭了。我说老嘎子你还来了，哎呦我真没想到啊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娘？哎，我太忙了。好，你忙那太对了，你还真想看看你爹娘，还真行，你到床边看看去吧。张作霖一想啊，我太委屈了，任凭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张作霖到了床边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杜老盼呢都走着形了，跟以前大不相同，感情这人老了再一病他抽抽，本来是个大个，现在抽的变成小个了，瘦的是皮包骨，打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，身上盖着棉被，地下生着炭火盆，有人在这服侍着。张作霖哭痛就跪下了，汤二虎跪在他身后：干爹，干爹，你老人家睁眼，不孝儿张作霖来看您来了。张大脚也帮着叫，好半天杜老盼把眼睁开了，眼神都散了，糊了吧涂的。 说什么？ 作霖来看你来了。 是谁？ 张作霖。杜老盼听清了，眼睛一亮，比刚才睁得大多了。 哦，在哪儿？ 张作霖赶紧靠近杜老盼。干爹，我在这儿呢，您老人家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？ 老头一看张作霖来，闭上眼睛，眼泪掉下来。 哎呀，张作霖哪，觉得这个心里是把抓柔肠一般， 把干老抱在怀里。 干爹，我来晚了一步，我对不住您呐，因为现在我太忙了，实难分身，望求干爹原谅。 哎，来了就好，早来也是来，晚来也是来，毕竟你是来了。孩子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，我就盼着见你一面。 勉强说这么几句话，大口大口就喘气。张作霖，看别说了，把干爹放下。 就在这时， 李江武门帘后头躲着一人。 谁呀？ 杜立三。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他对张作霖的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，掏着把枪就拽出来了，咔，顶门火顶上就要扣扳机。哪知这时伸过一只手来，把他的手腕子给掐住了。谁？把杜立三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正是自己的狗头军师宋庆莲。宋庆莲朝他摆了摆手，连挤眼睛再歪歪嘴，那个意思是说千万别开枪。杜立三呢，最听宋庆莲的，就这样两个人蹑足潜踪，离开套间，到了没人的地方。宋庆莲才说：“我说当家的，你怎么能干这种蠢事啊？我恨他妈张作霖，我也恨，但这场合不合适啊。”老当家的重病不起，你这样一开枪，把老当家的惊着怎么办？再者一说，你把张作霖是打死了，老当家的能饶得了你吗？你没看张作霖身后还有个汤二虎、田的丫头，还有几名炮手，你开枪之后的后果你考虑没考虑？我看杀他不费劲儿，您呢先忍一忍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。气死我也，他妈的了，这小子怎么冒到这儿来了？安下他们俩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张作霖。套间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啊，他光跟杜老盼爷两个谈话了。这杜老盼拉着张作霖的手一个劲儿地说，来了就好，咱爷俩能见上一面，我就死，